山川。

就是安慰。嘿，我向你飞，雨温柔的坠，想你的拥抱把我包围。我向你飞，多远都不累，飞来旅途中路过痛和泪。我向

及世界大变，都不变，都不变，不变。情缘若然，柔情闪闪嘴边，无力无憾，现在没法蔓延。人人为了我，天天都不再作战。用我亲切笑脸，眉眼轻舒出千纽电，甜蜜去劝勉，现状会改变，个个放弃争战，只想欢欣晚宴。用我的吻，用我身作贡献，大炮冲锋车不再燃，长长欲决战，军队也敢讨厌。 我的不见不见即刻不作战， 乖乖听我训练多点见， 我的我就早已早已早已不想再见， 挥洒天末冷言，军队都要听我的差遣。哦哦哦，情意再现，后期点点指尖，无力无憾，现在没法蔓延。寒战及世界大变， 都不变，都不变，不变。 情缘若变，柔情闪闪嘴边，无力无憾，现在没法蔓延。人人为了我，天天都不再独占。 追。

你的

经典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是 FM 九六九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为你相伴。

车站，看着自己的悲剧演完，透过玻璃窗看见你的泪满面，那车头依然吐着烟。听说现在的你挣了大吉利，前途好比闪亮的星星，我只希望这所有能够让你欢喜，我才能放心走。 生生不息，此刻唯一你相伴。